9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听见美，听见美。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浦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是一个什么样谋划多年的诡计，让希特勒入侵占领了法国？ 此时，雷诺的心里依然是忐忑不安。 英法联军节节败退，神话般的马奇诺防线为何无法阻止纳粹铁蹄？ 其实，德军能否强渡马斯河，是法国之战的关键。 希特勒为何放过了被困在敦刻尔克的40万盟军？ 但希特勒却忘了，新上台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是个强硬派。 法国败相已定，政府又将作何决定？继续战斗还是投降议和？档案为您揭秘《二战启示录之法国溃败》。 1940年5月10日凌晨5:35，法国总理府，还在熟睡中的法国总理雷诺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所吵醒。自从拿起听筒的那一刻起，他便面色紧张，一言不发。电话是从法国的前线作战指挥部直接打过来的，带来的消息是，这天的凌晨5:30，成群的德国施图卡轰炸机突然对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机场、铁路枢纽、重兵集结地区和城市进行了猛烈的轰炸。从北海到马奇诺防线长达300多公里的战线上，德军的地面部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纳粹德国的武装力量几乎是倾巢而出。雷诺怎么都不敢相信，就在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令人欣慰的断言希特勒已经错失时机之后的5个星期，德国就对西方发动了闪电进攻。虽然此时法国和英国已经联手做好了准备，但是面对德军136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以及一批接一批的重型轰炸机、装甲车群、俯冲式轰炸机、战斗机、伞兵运输机，以及满载了突击队的滑翔机，此时雷诺的心里依然是忐忑不安。 德国伞兵作为纳粹的先锋部队在荷兰空降，同时纳粹国防军长驱直入攻克比利时，希特勒会不会是想沿用一战的伎俩借到中立国比利时进攻法国呢？英法联军总司令甘莫林对此深信不疑，并据此对战略部署做出调整。为粉碎德军的阴谋，甘莫林派出法军最精锐的机动化部队，联合英国远征军共同进驻比利时。战士们斗志昂扬，决心将德军彻底击溃于比利时。英法联军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希特勒的调虎离山计。一切正中希特勒的下怀。随后他命令赫尔曼·戈林禁止德国空军轰炸法军纵队，任由他们深入比利时境内。 德军的真正意图是绕至英法联军的背后进攻阿登森林。德军长驱直入，唯一阻拦他们的就只剩下交通堵塞。与此同时，在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人们纷纷举家外逃。德军继续采用牵制策略，派遣经过特训的空降部队进攻比利时。这些因闪击战而满心狂喜的德军士兵一路上放声歌唱，在他们眼中，占领比利时犹如探囊取物。5月11日破晓时分，空降部队抵达比利时。他们的目标是扼住比利时防线的咽喉，占领阿尔贝特运河上坚不可摧的埃本埃梅尔要塞。面对逼近的德军，比利时军队毫无招架之力。金汤的埃本埃梅尔要塞很快陷落，并在残暴的纳粹铁蹄下被夷为平地。要塞失守，平民争相挤上通往巴黎的最后的列车。巴黎红十字的安排下，这些比利时难民又被转移至通往南部的火车。随着德军进驻烈日，恐慌情绪迅速蔓延。面对来势汹汹的德军，市民们必须做出选择，是屈服还是逃跑。许多人最终选择背井离乡，但是他们该逃往何处呢？哪里又能摆脱纳粹的炮火硝烟呢？并非市民，而是农民。在人类历史上，农民永远是最后一批放弃自己家园的人。比利时著名诗人凡尔哈伦曾经写道，他们倾家荡产，踏上前途渺茫而又永无止境的旅途。他们背井离乡，一无所有，等待他们的只有无尽的痛苦。 希特勒这一步调虎离山的棋走得非常成功，不仅易如反掌地拿下了比利时，还牵制了英法联军大量的精英部队。那么接下来他的目标会是什么呢？当然是法国。而此时的法国并不是那么担心，因为他们自信地认为拥有一道神话般的战略防线，马奇诺防线。可是这道被称为不可逾越的防线，真的就能挡住希特勒的机械化步兵团吗？ 没过多久，德军就发动了大规模空袭，用以摧毁法国的重要交通要道、机场、炼油厂还有燃料供给地。东部和北部城市遭到轰炸， 不得不面对现代战争的残酷现实。在荷兰，鹿特丹港被熊熊烈焰包围，这是德国恐怖空袭的直接后果。华沙的境遇更加惨痛，德军居然在城市投降后仍旧实施轰炸，这是希特勒犯下的另一条罪行。为了继续战斗，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带着内阁成员、她的女儿及王储朱莉安娜和伯纳德亲王以及他们两岁的女儿贝亚特利克斯逃往伦敦。在伦敦，新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发表公开演讲，表示不管形势如何，英国都将战斗到底。 I will say, without a doubt, that the fate of Holland and Belgium, like that of Poland, Czechoslovakia and Austria, will be decided by the vic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French Republic. 但是法国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短短三天之内，德军就突破阿登森林，向莫兹河上的法军防线快速挺进。德军发动前行攻势，试图将开赴比利时的英法联军一网打尽。与此同时，德国步兵团也开始兵临色当城下，手榴弹、机关枪、大城隐威。不到一天，阿登地区的重要据点色当就宣告沦陷，重蹈1870年普法战争中色当战役惨败的覆辙。 1940年5月12日下午，德国陆军上将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率领的三个装甲师攻下了法国著名要塞城市色当之后，到达马斯河北岸。当天的夜里，他们便开始了紧张的渡河准备。为此，古德里安把他的三个装甲师全部都投了进去。5月13日上午11点，德军出动近400架轰炸机，分批次的对马斯河南岸的法军阵地还有炮兵群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狂轰滥炸。 下午4点开始，德军分开乘坐上百艘橡皮艇开始强渡马斯河，一直到当天半夜，古德里安的三个装甲师全部渡过马斯河。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向丘吉尔致电说，德军已经突破防线，通往巴黎的大门已经敞开。德军的闪电袭击让法国将领们惊慌失措，英法联军被困比利时，自身难保，他们该如何抵挡德军的进攻呢？ 闪击战的成功加速了希特勒入侵他国的野心。 到了这个时候，英法两国才感到形势的严重性。 面对无路可退的英法联军，希特勒又为何下令停止追击？档案为您揭秘《二战启示录之法国溃败》。 在巴黎，法国当局正竭力应对难民疯狂涌入的问题。来自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难民蜂拥而至，学校、医院和兵营里很快就变得人满为患。对难民来说，流亡生活才刚刚开始。自从铁路线被切断后，大多数人只能靠步行，他们都需要一双新鞋。人们对战争局势所知甚少，城市里一时谣言四起。此时法国最高指挥部已经意识到德军正大举向海岸推进，英法联军已经落入圈套，他 他们迅速下令反击，并任命戴高乐担任坦克旅旅长。与德军装甲车相比，法国坦克在数量和性能上都更胜一筹。首先，坦克冲锋陷阵要有飞机，尤其是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支援。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装备有警报器，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在下降过程中必须忍受住高压，并在最后一刻向目标精确投放炸弹。但是缺乏部队增援和空中掩护的法军坦克很快就变成了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猎物。法国士兵奋勇抵抗，但所有人都心存疑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空军的掩护？法军飞行员在指挥、部署和数量上明显处于劣势，但他们仍旧英勇奋战。德军坦克穿越法国北部城镇，英勇的法国人试图阻止德军前进的步伐，但是所有抵抗最终都土崩瓦解。法国战败的局面已无可避免，法军一位参谋长伯福尔说道，我们不断收到更多坏消息，战事的发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八天内，灾难性的噩耗频频传来，部队的士气变得一蹶不振。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痛哭流涕。 其实，德军能否强渡马斯河，是法国之战的关键。因为马斯河防线一失，那么通往巴黎和英吉利海峡的道路便敞开了。在比利时境内作战的英法部队就将会面临被包抄的危险，陈兵马奇诺防线的法国大军也将会腹背受敌。到了这个时候，英法两国才感到形势的严重性，英国迅速增派了10个战斗机中队，与法国空军以及驻法的英国空军一起实施反击。 5月14日，英法盟军出动170架飞机袭击德军在马斯河上架设的浮桥，结果仅仅破坏了3座浮桥，而盟军却损失了85架飞机，侥幸飞回来的飞机也被打得体无完肤。 镰刀切割行动已经奏效，英国远征军、比利时军队和法军已经陷入层层包围。眼看大势已去，比利时国王率军宣布投降。随后，英国远征军毫无预警地向海岸撤退，由此直接导致了联军的土崩瓦解。在巴黎，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下令解除甘莫林的职务，改由72岁高龄的法国将军魏刚担任最高统帅。为了鼓舞士气，魏刚提出由另一位一战英雄84岁的贝当元帅担任副总理，但贝当很快就背弃了雷诺的对外政策。魏刚别无选择，只好下令部队向敦刻尔克全线撤退。可是就在英法联军溃退之时，希特勒却命令德军停止追击，这是为什么呢？ 40万大军被困海滩，绝望而且混乱，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从海上逃跑。丘吉尔呼吁平民提供一切可用的船只，驱逐舰、扫雷艇、拖网渔船、拖船、驳船、豪华游艇，还有消防船全部上阵，浩浩荡荡的船队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营救被困的联军部队，其中也包括著名的英军将领蒙哥马利。德国空军派出斯图卡轰炸机发动空中打击，众志成城的英国人冒着德军飞机和大炮的打击，往返穿梭于海峡之间，将一批批联军官兵送回英国本土。与此同时，英军使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一切力量来支援这一后撤行动。在敦刻尔克郊外，负责阻击德军的法军部队伤亡惨重。这是德军拍摄的有关画面。8万名誓死保卫敦刻尔克的法军士兵最终沦为了战俘。他们本来应该和其他人一样撤退，痛苦将会在很长时间里跟随他们。但是丘吉尔说，这些法国人成功阻击了德军7个师的兵力，并坚持了4天时间，把34万大军从死亡陷阱中拯救出来，为盟军日后的反攻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最终英军有21.5万人，法军有12万人成功撤离海滩。 从敦刻尔克撤离的30多万盟军，日后都成为了反攻欧洲大陆的主力军团。那么希特勒为什么不对他们下狠手呢？他就没有担心吗？据说原因有3。第一，德国当时胜券在握，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不想浪费装甲力量，毕竟敦刻尔克有英法联军40万人，打起来也将会是一场恶战。第二，据说德国政府内斗，格林不想让装甲师独领战功，所以他说动希特勒启用他掌握的空军力量。 但是打仗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虽然确实有派格林的空军进攻，可当时天气迷雾阴霾，根本无法看清地面上的盟军，而且敦刻尔克又是一个大海湾，周围沙滩连绵不断，实施空中打击并不是最好的方案。 第三，希特勒也是留了一手，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打算，他觉得让一部分英军撤回英国，在政治上有助于和英国讲和，但也是给英国人一个警告，如果你们乖乖就擒，那么下一个被闪击的对象就是英国了。但希特勒却忘了，新上台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是个强硬派。 英军虽然溃不成军，但总算得救了。将被送回布列塔尼半岛，展开卫国之战。对英军来说，当务之急是重整军备。在英国人看来，敦刻尔克大撤退无疑是一项壮举，但丘吉尔却另有看法。他明确指出，战争不是靠撤退来取胜的。